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十六回，龙差役以讹错讹，咸令尹将到即到。却说狄公见周氏答应回去，当时令人开去刑具，差马荣押送黄华镇而去。周氏回转家中，与唐氏自有一番言语，不在话下。单说狄公自他走后，退入后堂，将多年老差役传了数名进来，将齐团蔡地名问他们可曾知道，众人皆言莫说未曾去过，连听都未曾听过。狄公见了这样，自是心中纳闷，内中忽有一七八十岁老差役，白发婆婆，语言不便，见狄公问众人的言语，他上听不明白，说道，普齐菜八月才有呢，太爷要这样菜吃，现在虽未到时候，我家孙子专好淘气，栽了数缸普齐，现在苗芽已长得好高的了。外面虽然未有，太爷若要，小人回去拖点来，为太爷进鲜。众人见他耳聋胡闹，唯恐狄公见责，忙带他遮饰道，此人有点重听，因此言语不对，索性当差尚是谨慎，求太爷宽恕。狄公见他谦受的好笑，乃道，你这人下去吧，我不要这物件。哪知这差役听狄公说不要，疑惑他爱惜新苗，脱了芽子，随后不长普齐，乃道，太爷不必如此，小人家中此物甚多，而且不是此地的，原是四川寨来的。狄公听了此话，不觉触目惊心，诧异道，我那梦中看见纸迷亭上对联有句补归，须问四川人，上两字已经应了，乃是暗暗的土双寨，下三字忽然在这老差役口中说出，莫非有点意思。从来无头的南岸类皆无意而破，我问的齐团菜地名，他就签普齐菜的吃物，此刻又有普齐菜引出四川寨来，你看这菜呀寨呀口音不是仿佛吗？莫以为他是个聋子，倒要细问细问。当时对众差役说道，汝等全且退去，这人本现有话问他。众人皆本官如此，虽是心下暗笑，说他与聋子谈心，当面却不敢再说，个人只得打了签儿退了出去。这里狄公问道，你这人姓什么，卯名是哪个字，在此衙门当差现有几年了？那人道，小人姓应，卯名叫应齐，当差已四五十年了。狄公道，你方才说的普齐菜不是此地，此就有多远？应齐道，太爷问这地方，除了小的别人也不知道，他们说我耳聋，办事不甚清楚，我看他们手明眼快的人，反不如我晓得道地，这是太爷恩典，待我们宽厚，唯有了小过，并不责罪小人，不过是念我年老的意思，他们就心中不服，人前背后说小的坏话，幸亏太爷做了这县令，若换别人来此，小人这卯名定被他们用坏话夺去了。狄公见他所问非所答，噜噜苏苏的说个不了，乃高声问道，本县问你，这四川寨离此多远，你怎么迁到别乡去了？也不与你谈家常，你可从快说来，本县还有话问你。英奇道，非是小人胡闹，实是气他们不过，这四川寨 乃是这莱州府地方一个寨民，前朝有四川客人贩货到此，得了利息，每年就在这地方买卖，后来日渐起色，开了店铺，不到一二十年居然成了一个大富户。到了他儿孙手里，格外比先前更富贵，那一代人家推他是首户，因此起了这一座寨名，皆为他上代是四川人士，故命名为四川寨。后来时运已过，人家败坏，不甚有名，当地人士以讹传讹，改名为普奇寨，因那个地方普奇又大，胃口又厚。小人早年还为耳聋，也是奉差出境访案，从那里经过，同本地老年的人闲谈，方才知道这戏底。办案之后就带了许多普奇菜回来，历年栽种，故此比外面的盛美许多。太爷要吃，小人就此回去送来便了。狄公听了，心下大喜，原来四川人三字有如此转折在内，照此看来，这邵怀礼必在那个地方了。随相应奇说道，你说这四川寨曾经去过，本县现有一案在此，意欲差你帮同前去，你可吃这苦吗？应奇道，小人在卯，为的是当差，两耳虽聋，手足甚便，只因为众人说了坏话，故尽两任太爷皆不差小人办事，太爷如有差遣，岂有不去之理？而且地方虽是在外府，也不过八九天路程就可以来往的，太爷派谁同去，即请将公文备好，明日动身便了。狄公当时甚是欢喜，先令他退去，明日早堂领文，然后到了书房内，方才的话对赵万全说明。万全道，既有这差役知道，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此去务要将这厮擒获回来，分个水落石出，好与死者申冤。当时议论妥的。傍晚时节，马荣由黄华镇已回来，大众又谈说一回，当夜收拾了包裹，取了盘川，次日一早，狄公当堂批了公文，应其在前引路，赵万全与马荣、乔泰三人一同起身，再路行程非止一日。这日过了登州地界，来至莱州府城，应其道，三位壮士连日辛苦，可在府内安歇一宵吧。四川寨离此只有六七十里了，明日早则午前，迟则下昼时分就可抵寨，到了那里就要办案，恐早晚不能安睡。马荣听他说的有理，当即命他先进城去找个僻静寓所，然后三人一同进城，来到莱州府衙门，投了公文，等了回批回来，已是向晚时节，却好殷琦已在街前等候，说西门大街有个客店可居住的，明日起早出城又甚顺便。马荣当时叫他引路，来至客寓门口，店小二将包裹接了进去，在后进房间住下，镜面饮食自不必言。马荣恐应其耳聋牵话，露出马脚，当时向小二道，我们这位伙伴有点重听，你有何话但对我说遍了，此地离普奇寨还有多远，那里买卖可好否？小二道，从此西门出去不上七十里路就抵东寨。马荣道，过了东寨呢？小二道，那里就中寨了。马荣心下疑惑，忙问道，究竟这寨子共有多远，难道不在一处吗？小二道，客人是初到此地，故不知这地方缘故，这普奇寨共有三处，分东西中，中寨最为热闹，油坊、典当、绸缎、钱庄无行不备，西寨专注的居民户口，各店的家眷，东寨极其冷淡，虽是个水路码头，不过几家吃食店客寓而已， 一带有八九百练兵扎住在内，是为保护寨子设的。你客人还是赶路到别处有事，还是到寨中招客买卖？马荣道：我们是过路的，听说这个地方是个有名的所在，向巧在那里办点私货，不知哪家行号出名。小二道：客人要办胡丝吗？在此地收买不上算了，这里没有道地的好货，即使有两家代卖，也是由贩丝的客人转来的，价钱总不得华廉。前日力大断号，听说有个客人住在他家脱销，每百两约银五十四五两呢，比较起来在当地买不上双倍。客人何不在我们本地买的土司用呢？虽然光彩不佳，支出那山东绸来也还看得过去。马荣也不再问，当时含糊答应，闭了房门，听那小儿出去，向着赵万全道：这力大断号不知在中寨何处，你明日前去做何话说？虽他本是平常，总之是个会手，若不动手恐不能救父的。赵万全道：这事情有何难办？你我明日到了寨内，叫乔太、英奇找个客店住下，姑作不认识样子，按下接应，我一人到力大号问明这厮，见了他面，乃以厮上的话头起见，只要将他引到寓所，那就不怕他插翅飞去了。二人计议已定，次日一早给了房饭钱两，直出西门而去。一路之上，果见车驼骡仔络绎不绝。到了午后，已离东寨不远，抬头见前面有一土围，如同城墙仿佛，上面也竖立许多旗号，随风飘荡，射日光昌。围子外有一条通江的大河，往来船只却也不少。四人渐走渐近西寨出头，尽是旱道，与青州交界那条路上甚是难行。英奇边走边道：现在六七月天气，高粱正长得丛茂，不但有强人截住，今以两边盖子遮盖，暖就暖煞了，因此这道上行人甚少，大都绕别处大路而行。我们此去倒要留心，姓邵的如得好手段，若不然他向西逃走，那可就费事了。这青州道不是玩的。赵万全听了笑道：俺虽生长这省内，但听得青州常有强人，今日到此倒要见识见识，我想马乔二位哥也未必惧怕吧。马荣笑道：虽如此说，也是他小心的好处，若要办得顺手，我们也不去巡视做了，若他看反了位，拿着这条路欺吓我们，谁还未见识过？事到临时也只得较量较量。正走之间已至中寨，当时赵万全与他三人分开，招呼晚间在寨口等候。英奇虽听不亲切，见乔太同马荣令他分路走开，也就会意，随他两人进寨找寻客店去。这里赵万全在前行走，进寨约有十多个铺面，见有一个大大的布店，向前欠身问道：借问一声，此地有个力大断号，在哪地方？不知里面有人答应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16回完。